好，我哋嚟到第四节啦，咁第四节咧，咁我哋都讲翻少少解放军嘢啦，咁咧就嗱，解放军咧，近排一个重磅消息话，就话咧佢哋咧终于咧要开始做呢个中国嘅核动力航母啊， 系， 哇呢单消息啊，我真系嗰晚听完啊，真系，哇，即心谂系咪坚噶，即系，因为咧。大家如果有印象，我哋讲过啦。中国咧做核动力个问题喺边度咧？中国做核动力问题咧就唔系话在于个 size 嘅。其实核动力咧有几个问题做。第一个，你核动力咧嗰个装置嘅大细咧，就要同翻你嗰个航空母舰个 size 咧要 fit 嘅。即系举例嚟话，你做80,000吨啦，或者做100,000吨啦，咁佢当然佢有个位置要摆啦。咁咧就当然除咗第一个位置之外咧，就要一个动力嘅问题就系究竟你应该摆喺前中后啲位啦。仲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用啲乜嘢核安全问题就是你点样去间隔翻嗰、那个、那个核子炉？ 系 美国而家可以做到你话两个炉或者四个炉啦。咁大陆系咪要做八个炉咧？ 哦， 如果你做八个炉嘅话咧，就即系有啲类似咧好早好早之前嘅 企业级咯。 系啦，企业级嗰阵时做八个噶嘛。 因为企业级嘅时咪失败咗，所以 系。系啦，咁你做八个，咁你做八个咧，你就要嗰啲钢材就好多噶咯。 系啊， 你做钢材要冚住佢啦，好多铅啊钢材嗰啲嘢，咁你架嘢咧？80,000吨入面有好多吨位咧，其实就走咗呢度嘅。 系， 咁你就要谂咯，入面其实个空间系咪可以大到好似你之前咁谂摆80架战机咧？ 系， 定系其实原来俾压完之后，其实你都系摆到大过60架咧？ 系， 咁其实比你而家啲常规动力多少少嘅啫。 系啊， 咁系咪会唔会有啲得不偿失咧？ 系啊， 好啦，第二个我哋要计算嘅嘢咧就系咩咧？就系、你呢个咧，其实好听啲讲咧，即系其实航空母舰咧，如果你做得唔好咧，都系一个海上棺材嘅。 系， 如果你俾人打沉咗咧，你嗰啲咁嘅核嘢咧落咗海咧，其实一个大灾难。 大镬个福岛啊！ 系啊，好大镬嘅。咁所以咧，尤其是你知好多国家都系以打沉呢个嘅辽宁舰啊嗰啲为目标噶嘛。 系啊。 如果你而家做咗核动力人，系人都想打沉你噶，真系老实噶，即冇办法啦。即系嗱，即各位你外国人士又好，左交又好，咩都好，你预咗噶啦。中国人出队乞人憎噶，即系你去到边都冇人同你做 friend 噶，得人边啲人同你做 friend 就 系 啲都好乞人憎嗰啲同你做 friend 嘅，例如嗰啲咩俄罗斯啦，系啦嗰啲会同你做 friend 嘅。因为冇噶，即系全世界嗰啲朋友都唔会同你做朋友噶。你预咗啦，即系我哋啲面子咁善良嘅出队都俾人虾噶啫嘛，系咪？冇办法噶啦，冇办法，你生呢个样就系噶啦。好啦。翻翻嚟啊！讲现实就唔好过咗歧视。 系 好啦，咁你呢啲咁嘅航母舰，你做核战嘛？ 系 你嗰、那个无论成个航舰嘅设计，同埋个安全程度，仲有最后就是个可靠程度。 系 个可靠程度讲紧就系你个燃料，你可唔可以唔换咧？即系嗱，举例，如果你嚟米之急，你大概咧每6至8年你要换一次。 系啊， 最多俾你10年啦。 系 咁，你都要成架舰切开嚟换。 系啊，劏开架嘢点解？ 问题系。大陆呢个后勤技术做唔做到？ 系，你劏几多次 你唔系净系威嗰几年噶嘛？你之后你点搞咧？ 30年算 嚟。一架航空母舰起码玩50年啦。 50年、30年啦。 系啦，你起码都玩30年啦。 系。 咁唔通你玩头10年就冇啊？ 系。 咁你好嘥钱。 系。 好啦，咁你如果我当你唔切开，你话我哋好先进嘅，我哋系服役到尾先换嘅。 系。 你有冇咁嘅能耐？ 哇！ 美国做到，你做唔做到？即系你话福特级，佢系。个电池燃料咧系谂住预佢玩50年嘅， 哇！ 咁啊到佢退役嘅时候就成架退役咯， 即系一嘢入咗50年嘅燃料落去， 系啊， 用到 就可以用到尽为止噶啦。 哇！ 你得唔得咧？嗱，人哋咁谂啦，其实冇嘅，我相信系25至30年嘅啫，讲号称50年啦。 系 好啦，咁中国核动力航母做唔做到一样嘢咧？ 系 嗱，最后核动力航母最重要就系咧，你嗰啲核辐射真系唔可以出嚟嘅。 系。 因为咧，你上面嗰5-6千人咧就死紧噶啦， 死紧， 必死噶。咁你会唔会将你个船长摆喺咁嘅情况咧？唔会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咧，依家咧，中国嘅核动力航母系咪真得咧？我系有怀疑啊。 系。 咁但系一啲人成日问我，咁你话系咪中国人就蠢啲，系设计唔到？我话唔系。 系。 中国人咧设计嘢都唔系差，但系问题最后我同阿力成都嗰句，你嘅工艺得唔得咧？ 哦。 我同阿力成日都话，全世界工艺有三个民族啊嘛。 系啊。 一个德国啦， 系德国， 一个瑞士， 瑞士系， 一个日本 系， 跟住咧 ，Alex 话美国都 OK 嘅， 系， 但系我哋成日话美国就系抄人噶嘛，都 美国系连人带连人连货带走翻美国噶嘛，德国嗰啲 夹走晒， 夹走晒噶嘛， 系啦，以前旧底苏联咧就夹， 苏联就夹货走，主要就但系咧就夹唔到啲人，因为人走晒美国， 人聪明走， 聪明走晒美国，跟住咧就夹咗啲货之后就逆向工程学就学翻。 唔系，调翻转佢执翻你啲货嚟， 执翻啲货嚟， 系啦，系啦，都得， 系啦， 都系神嘅， 系啦。 但系始终个工艺会争啲咯。 因为工艺唔单止系你做嗰件嘢出嚟个工艺，系你做埋个生产线嗰下工艺啊。 即系你要次次都做到， 系啊， 你唔系一次半次撞棍撞到， 你做生产线生产到大批出嚟， 仲要平， 仲要平系啊， 系啦，仲要后勤， 系啊， 同埋咧最紧要就系你个研发继续推到， 系啊， 一代一代咁去， 系啊， 咁所以呢样嘢咧就系我哋中国嘅弱项咯，咁所以你话呢个核动力航母咧系有机会嘅，咁但系咧呢一直头咁讲，你知唔知啊？佢哋咧有个叫李杰啊，喺佢哋上面就话咧。劲到咧系做噶啦，即系就可能开工噶啦，2018年就做噶啦。 系 咁2018年一次钢板开始计啦。 系 咁几耐可以大家见到咧？你预五年啦。咁、 哦、 如果依家2018年就大概2022年至2023年。 我觉得咁样嘅，中国而家咧都系呢啲军武啦，即系我哋弃言咧要弃言佢啦。 系 咁啊，佢嗰个咧， 你边个弃言啊？你放弃弃。 O K， 咁咧就佢。我覺得佢真係邊做邊試嘅， 係， 即係我而家開咗 project， 係， 我五年之內要 搞掂佢， 搞佢。但如果你五年之內你班友仔咧，每個部門我搞樣嘢，搞到掂為止，砌一次，搞到五年之後再砌翻內試。我覺得咁、 哦。但係其實如果佢設計嘅時候咧，佢就應該要諗好曬嘅，因為咧佢冇得改嘅中間圖紙， 即係我個位嘅大家咁多，但係最尾埋位砌落去下咧、哦，你要搞啲咩？ OK， 我就觉得咧，就我嘅睇法就觉得少啲嘅。 系 佢砌得咧，就啲嘢唔喐噶啦。 系 即系唔喐噶啦，即系因为你转唔切噶。 我 五年时间 size 啲可以唔好换，但系佢核心技术可能做差唔多做。 哦，都可能啊。同埋咧，之前啲人讲咧，其实大陆嗰边讲咧，就消息就话咧，其实佢原本一早咧唔系做电池嘅， 系 佢哋系做蒸汽嘅。 系 所以其实咧，如果做蒸汽嗰架咧，其实已经开咗工噶啦。 系 啲人就话啦，其实即系话而家开工紧嗰架002，其实系咪蒸汽 啊？ 依家呢架咧会有核动力呢个003咧，就系、是、电池。 哦， 所以咧唔知啊，众说纷纭啦。因为 ，OK， 我成日都嗰句嘛，我系咪上集讲过啊？三成料系坚噶嘛？ 系 呢单咧有少少似系超新料而嗰三成。 咁我讲少少咧，如果佢睇下仲唔知，即系唔知技术同埋嗰个燃料嘅限制啦。 系 做一样嘢就个动力啊，你够唔够力啊？ 系 即系好似法国嗰架，其实大高六号其实觉得70,000多吨嘅啫嘛，那个。 佢嗰架嘢就40,000多吨， 40,000多吨咪重量，重量。但系如果你嗰个动力70,000多匹嘅啫嘛， 哦系， 但系如果依架标准美国尼米兹系咪讲20几以上， 26万匹 系争几倍。 所以点解咧？法国嗰架大高六号咧，其实佢啲人话24节啦，但其实我怀疑佢24节都冇噶，因为佢推唔喐噶。咁所以你如果24节都冇咧，你嗰架做阵风你飞咧咪好难。 所以佢阵风会做到好细噶。 系啊，但系佢可以弹射嘛？ 哦，系啊， 咁又争好远啦。 系啊，弹射， 弹射又变咗个风速唔使好高嘅要求。 系啊，但系轻啲咯要。 系，咁咧，所以大陆呢个核动力航母咧，我哋咧怀疑就系咩咧？就系、是、第一，佢个核动力航母佢可唔可以做到个动力啦？ 系， 同埋嗰个究竟嗰个炉要做几大啦？ 系， 同埋个安全性有几强啦？ 系。 第二个咧，我哋又要考虑一样嘢就系、是，其实佢做咗呢个嘢之后，佢点样配合晒佢嗰啲电磁弹射咧？ 系。 因为电磁弹射其实喺美国都系新噶嘛， 系啊。 咁如果大陆系咪可以新到劲到已经可以超前美国？佢哋话斋系咪真系可以咩弯道超车啊？嘛，系咪真系劲到咁咧？我哋暂时都估唔到啊。 好， 咁啊睇住先啦。下一单咧就中国咧，嗱讲完呢个航空母舰，我哋要讲舰载机话。 系 咁舰载机咧，嗱近排咧又趣啊，近排咧沈飞啊，如果大家知唔知叫沈飞就系、是、沈阳飞机制造公司。咁呢个沈飞咧就属于中国航空啊，即系 under 其中一个啦。咁咧就佢哋又发表一个声明话，咁咧就我冇记错，好似系《人民日报》啊，就唔系《环球时报》嘅。佢咧就撰文啊，就讲咧其实嚟紧咧全世界嘅舰载机咧就应该系用中型嘅舰载机。佢咧就有几个观点嘅。第一个观点咧就话中型舰载机个好处咧就系佢个战机咧够弹性啊，佢可以做电战机，可以做啲干扰机，佢咧又可以做啲加油机。佢做好多唔同嘅机种，咁咧个感觉就会似咧，喺呢个航母舰上面嘅 F/A-18。 系， 咁当然咧，如果佢咁讲咧，个 F/A-18一定系 C 同 D 嚟嘅。 系， 因为如果大家有印象 ，EF 系放大咗噶嘛。 系啊， 所以咧其实 EF 严格嚟讲咧，佢系用一个中型机变咗做重型机。 系啊， 咁但系而家咧，佢讲紧中型机就似以前嘅 F/A-18 C、D 级数。咁依家咧，佢哋咧就咁样吹嘘就话咧，中型舰载机个好处咧就系、是、举例，例如你睇翻俄罗斯依家啲舰队，佢系咪开始用米格29K 啊？ 系啊 ，OK 系、啊。 就唔用苏33 嘅。苏33唔用啊。 就佢即系讲紧咧，就话全世界嘅趋势咧，开始将重型嘅舰载机咧摆翻落嚟， 系 摆翻啲中型上去。好啦，嗱，咁大家一睇啲航母舰上面度，举例，如果你睇法国大高六号咧，就用嘅阵风啦，阵风 M 咧都系叫做中型啊嘛。 系。 好啦，咁如果你睇英国咧，就算 F-35B 咧，都系叫中型噶嘛。 系啊，中型。 虽然其实个重量好似重型咁，但佢载嘅嘢中型啦。 系。 好啦，如果你再睇美国 F/A-18CD 以前系中型啦， 系啊， 后来就 俾佢改到又比较重型啲啦。 系， 俄罗斯就用29K 啦。 系， 你系咪睇翻咧？其实好多地方都系用中型嘅蓝色嘅。 系啊， 咁所以佢哋就话，如果咁讲，应该嚟紧主流咧。嗱 ，set 咗呢一个通之后咧，佢哋再讲多嘢就系、是、嗱。如果大家知道大陆咧有两部隐形战机劲啊，一部就是歼20啊，我哋成日讲啦， 系啊， 另一部就叫歼31啊嘛，就 是 大家而家图睇到呢、這个。咁呢个咧，我哋讲过就系佢系有啲抄 F35噶嘛， 系都唔系有啲嘅， 都好啊，即我又费事成日讲到咁啊嘛，系啊，咁咧就即系啲人话 copy F35 啦，好啦，而家问题嚟啦，依家呢两个厂啊斗生斗死，嗱，歼20咧就叫成飞。 系 成都嘅， 成都 呢、這个就沈飞， 系即系佢哋系即系以前米格同埋米高扬同埋呢个苏海啊， 其实佢哋关系好密切噶。 系 沈飞系沈成飞系沈飞嗰边分裂出嚟噶， 系咩？ 分裂出嚟噶、哦，但系成飞做嘢劲啲噶， 哦， 沈飞 hea 啲啦，唔系我咁讲啦，唔知会出事啦吓。咁咧就沈飞咧，依家咧就摆明咧就话嗱，我部歼30系劲过你嘅。我部歼30咧系中型机，同埋我哋嚟紧咧有好多隐形技术，我哋会做。咁我哋做嘅技术咧做到点咧？就系、 是、 我哋咧系适合航空母舰发展。你呢部咧歼20咧就只适合咧陆基型嘅啫。你系唔适合上舰嘅。同埋你嘅设计由头到尾都冇考虑过上航空母舰。但我呢部歼31咧系有谂过上舰。所以咧我哋个机身设计已经谂好晒，所以你依家先同我争咧，你系冇得争嘅。嗱，而家咧放声咁样讲，咁系咪有一啲特别用意咧？ 系， 我哋未知噶，咁咧就即管睇呢单嘢啦吓。好啦，咁下一个咧就讲到咧，国内咧，啱啱未发咗运20啊啦， 系 嚟紧咧会整个叫运30， 系 即系会再整部呢部嘢咧。原来佢哋话呢个目标系做咩咧？佢哋呢个目标咧就睇住咧，我哋成日讲嘅 C130， 哇，C130都好旧噶啦。 系啊，其实佢睇住 C130嚟做过。 系。 咁咧，你见唔到佢螺旋桨？ 即系佢而家唔用俄式，要用呢个美式， 系 做标准。 系，其实大陆不嬲都系想抄美国噶。 系， 系啊，佢抄俄罗斯系因为以前佢冇钱啊嘛， 冇技术啊 嘛。而家咧，佢有钱有技术就会想抄全世界最好嘢，就是、美国。咁呢部嘢咧，大家睇落系咪有啲似 C130？ 少少啦， 少少啊嘛。其实根本就睇住嚟食嘅， 系 睇住嚟食嘅。咁呢部嘢咧，就佢个载货量咧会同 C130差唔多咯， 就系 十零至卅吨啦。 30-30吨， 即系佢哋据说佢哋系有野心嘅，系会比佢装得好啲。但系咧，原来咧佢哋嘅设计咧就而家你睇到呢部咧系欧咗噶啦。 系， 最新咧嗰个设计，但系点我唔俾嗰个咧，因为嗰个系电脑图嚟嘅，难睇啲。咁咧佢上面呢度咧会有个盒嘅， 系 即系个机顶嗰度有个盒嘅， 个 中置位有个盒，然之后咧个机翼就摆个盒上面入面嘅。即系个盒，哦、而家机翼就喺个机翼个盒度。 点 解要咁样设计咧？ 即系唔连个身咯， 唔连个身嘅， 即系 唔连 个身嘅，就啱啱顶度 喺顶度嘅，系啦，成个砌落去。 哦，呢、這个有啲苏系都系咁样嘅。 因为咧呢、這个做法有好处就系佢嗰个仓唔受影响， 唔使 个仓你继续咁高咯。 系啊， 咁我上面加啫嘛。 系啊， 系啦，啲人就话咧系咁样，同埋呢个技术低啲嘅要求。 哦，系因为佢一条过唔使 一条过， 系啊， 系啦，咁就变咗唔使跨过部机身咧。 系啊， 个工艺咧系低啲嘅。 系。 咁啲人就讲运三零就嚟緊2020后市飞，我唔系咁乐观嘅。因为其实你依家有运20呢，我諗呢大陆会全力搞运20先嘅。咁运三零出唔出到呢就睇情况。 出蓝图先啦，出个指标慢慢跟。 我有㗎啦，我相信有㗎啦。有㗎啦。好啦，最后呢就要讲返呢个解放军现代化呢。咁依家呢其实咩叫现代化呀、嗯、其实呢。 现代化即係本身唔现代。 但是他四个现代化有国防局、 okay. 我们讲回现代化，现代化其实主要讲什么呢？其实就讲着大陆呢现在那个战争，其实他们知道呢战争现在不是再讲那些什么海军、空军、陆军战争了嘛，现在全部叫联合作战系统的嘛。那联合作战呢有些什么是最常见呢？就是一些信息啦，电子啦，还有呢协调嘛，即系呢啲嘢系重要噶嘛？我哋咧其实咧英文咧就叫做 C4ISR 啊。咁咧其实咧成件事咧，大陆依家最大问题就系佢冇一个联合指挥作战中心 啊。呢样嘢好多地方都冇嘅。 就算你有啊，咁但系你强国嚟噶嘛？咁、 okay. 你我当你就算有，其实你融合个速度好慢。 系。 咁所以咧，依家咧佢讲紧咧就大陆咧呢样嘢咧就仲系好渣。 咁咧佢咧变咗有个叫兰德智库，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啦？兰德智库咧其实喺美国系好出名嘅，佢咧系真系咧不停研究咧美军同埋其他地方嘅军队咧，究竟嗰个军事优势仲喺唔喺度啊？咁咧佢哋依家咧就讲咧大陆咧就其中几样嘢，就第一就系咩咧？就 系 佢哋讲到佢哋嗰个潜艇有发展啦，讲到佢哋水面舰艇依家有发展啦，讲到佢哋空军已经玩到第五代啦，亦都讲到佢哋嘅火箭咧有呢个东风系列，例如21啊、31AG 嗰啲好劲嘅嘢啦嘛。但系咧依然佢哋有啲问题，例如话咧就系佢哋个 training school 太旧，同埋佢哋唔够阿 Sir， 同埋啲人落后，同埋讲咧佢哋啲武装咧仲系未能够融合到，而电脑嗰边咧又系渣。仲有就系佢哋成个组织咧，入面啲人，即系个组织架构咧个设计唔好，入面啲人又僆，啲机制又混乱，因为习近平而家扫紧贪啊嘛。 OK， 咁你要插啲人落去嘛？咁你系咪要由头搞嗰啲人啊？训练又唔够新啦，资讯基础即系嗰啲 IT 嚟 WiFi 用都差啲啦，嗰类啦，人员教育咧又未去到联合作战嘅要求啦。咁呢啲咧其实好多，同埋咧佢哋睇死咧大陆咧，其实嗰经济发展咧系唔会玩得耐嘅。你只要你钱开始少，你再抌少钱落去咧，你就搞唔掂啦。 系 嗱呢个点我有保留，其他都啱嘅，我觉得 okay, 好 系啦。好，咁我哋今集嚟到呢度先好嘛？ Okay, 下集再同大家军武气言啊。 好， 拜拜。